种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了西北气流的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到2级，比较适合户外活动。那么注意出门的时候请带雨具防雨。那么接下来呢，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的出京方向永安里桥以东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行驶缓慢。另外崇文门外大街东大地街的路段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接近了刘家窑桥，建议朋友们提前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上周六啊，是足足的透透的下了一场春雨啊！ 哎， 这场油泼的过了瘾了， 油泼面。 嗯，总算把前一阵这个杨树苗苗、柳树条条。我说对了吗？ 哎，就是那飞飞的那毛， 哎，算是给压下去了。不管怎么说呢，虽然这个气温有点凉啊，但是我们推开窗打开门，看到虽然没有阳光，但是空气是很新鲜的。 哎， 这个湿度呢，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么本周天气呢会逐步回暖，今天呢感觉还是偏凉一点啊。那么从周二到周六呢，最高温度呢会回升至24到27度。 对，因为这个雨水，这个下雨的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叫赶上了这叫谷雨啊，这个节气啊，这个其实还是挺准的。这个之前咱们的这个很多老祖先们摸到的这个自然的规律啊， 嗯， 这个下雨闹天儿啊。 好，关注了这一周的天气情况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哦，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嗯， 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你有没有读了什么好书，感觉特别不错？当然呢， 哎， 你要告诉我们读完这本书为什么您觉得好， 这个叫读后感。 对，算是读后感吧。 嗯， 小朋友写作文叫做读后感哈。 嗯， 咱们就叫读书笔记，或者是读后的一种 感触啊。 简单的。 对，哎，要说到现在这个图书馆，有不少都变成了这种24小时都开的图书馆了 啊。 就是很多就是平时上班特别忙碌啊，白天没空去看书的人呢，可以晚上到那儿去读书，而且夜深人静，非常非常的安静。 是啊， 想必是另外一种感受吧。 这要是偌大的一个图书馆里，就剩你一个人，外边又是雷鸣电闪，风雨交加。 你编故事呢、哎、 感觉不错吧 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啊、 嗯、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请教求助，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请记好啊，一定在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京城帮帮团，才可以给我们联系上。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就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就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就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就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通常呢，我们都是习惯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啊，周末临近的时候呢，大家给我们报菜价啊。今天我们这位热心听众好，一大早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兼录像。 嗯， 这是一个早市是吧？ 就是 海淀五路居的早市。呵，这家伙 是在城铁站附近，应该是 啊，人还真是多啊。 对， 给我们报了一下菜价，咱们PK 一下吧、 嗯、 看谁还有比这更便宜的、啊、 是吧。 嗯， 黄瓜2块，西红柿3块，圆白菜1.5块，豆角2.5块，芹菜2块，菜花3块，圆茄子3块，蒜苔5块，三是吧， 5块3板 啊，苦瓜是5块3根，新毛豆10块钱2斤半，新花生10块钱2斤，水果类的是草莓7块，圣红果是5块，富士苹果2.5块，雪花梨2块，丑橘5.5块， 还真全， 确实便宜。 您家也是开小卖部的吗、 啊、 还是您把所有的菜都帮我们划了了一遍、 啊、我记得我们家门口那个水果店丑橘好像7.99块啊、 哦、 还是12.8块，反正品种不一样啊，有那个就是它包装也不一样，个儿也不一样的那种。嗯，这个5.5块的价格，不论是哪一种，我觉得都便宜。 对，不知道这个超市里面、嗯、这个价格和现在我们在菜市场比怎么样？ 肯定比这个贵啊。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那个有些超市，它早上起来那菜也挺新鲜、 哦， 也挺便宜的。嗯， 行吧， 那咱们就 PK 一下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哎， 先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还挺着急的，他也算是一个求购吧。 嗯， 他呢是一个热心肠，说前两天啊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位朋友的求助电话 啊， 是一位岁数比较大的阿姨，住在昌平北七家那边、 嗯、 说这阿姨啊一不留神把这个腿给摔骨折了， 有 现在呢特别着急，想求单拐或者是一副双拐都可以。 嗯， 想问一下帮友们啊，就是谁家有富裕的或者前阵儿买过现在用不上的，能不能转让给他、 哎、 阿姨说呢可以让老伴儿去取，当然如果您离得比较近的话呢能给送一趟也不错。 对，这老两口岁数都挺大， 哎，80多岁了。 嗯， 重点是什么呀，孩子都不在国内， 哎， 所以一点忙都帮不上，所以呢就想通过我们帮团啊发扬咱们互帮互助的精神，有谁有富裕的、 嗯、 如果离得近点的话呢能不能给捎过去，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人家取也没有问题啊。他的具体地点呢是在昌平冠雅苑小区，那就是北七家那一片。 嗯， 说阿姨的电话呢也留了啊，是座机81769857 81769857，或者呢是可以跟这位阿姨的妹妹联系、 哎、 如果阿姨身体不太方便的话呢、啊、可以让妹妹来代劳。阿姨都80多了，妹妹估计 也得80了， 七十奔上了吧。 对， 估计啊电话是13161785229 13161785229。在此呢、 嗯、 我们也谢谢这位帮助这位阿姨打求助电话发求助信息的朋友，同时呢也谢谢大家看能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下边这位朋友想做京酱肉丝。 嗯， 他说一做京酱肉丝是不是得用甜面酱啊，这个甜面酱没了我用黄酱代替行吗，另外除了豆腐皮儿还配什么，豆腐皮儿我记得还得配点那个葱丝儿 啊、 哦、是吧，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除了配豆腐皮儿之外、 嗯、 就还能不能配别的？ 你要想配别的，谁也拦不住你。反正豆腐皮跟葱丝儿，这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卷饼也可以吧， 啊， 就小薄饼。没有豆腐皮的话，拿那个小薄饼卷也行。另外，其实你知道还有一个吃法很健康， 啊， 就用生菜叶子就行。 哦，嗯，你说你那意思就是把那个卷的东西给它换了？ 对， 啊，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除了。不是一般那个外面买那金酱豆肉丝都是配豆腐皮儿嘛， 哦， 然后把那个肉丝儿和葱卷在里面。 行， 说家里做如果没有这豆腐皮儿，那么能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 没人拦着您，您想配什么就配什么。但是我觉得甜面酱换黄酱这事儿有点 不靠谱，是吧？ 嗯， 嗯， 这个不是它不是一个味儿。反正您也可以试试，您把那个黄酱里头啊，您调一点冰糖，就是把冰糖。气化了以后， 嗯， 用那个冰糖水啊，把那个黄酱调一调。但是那我觉得它也不是那个味儿。 对，因为京酱肉丝咱们都知道啊，它是一个知名度特别高的，算是北京经典菜吧。 哎， 它那个口就是酸，不是酸甜， 酸的， 就是甜口的。 哎， 如果说不加甜面酱的话，用黄酱，您说您和点白糖， 虽然 不对， 虽然有甜味儿，但是它那个挂上的那个感觉应该不一样。再有一个，那您就还不如炒一酱爆肉丁什么的， 哦， 是吧？ 哎，说到酱爆啊，这算是北京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哎，嗯， 这个据说京酱肉丝算是酱六爆之一。 哦， 那其他五爆是什么呀？ 叫六爆之一，叫酱爆。我知道有宫爆鸡丁， 啊， 还有什么爆？ 京酱肉丝。 盐爆散丹， 六爆，这是三爆了 啊！我这也是瞎猜啊！我这， 哦， 我真不知道这六爆。 咱问问大家伙儿 啊，特别擅长这个烹调的朋友啊。 我这有爆三样，有爆肚。 北方特有的烹调技法， 哎， 六爆，都是哪六爆啊？除了我们说的这酱爆之外啊，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家里面装修， 嗯， 但是他有一毛病，这有点难啊。 怎么呢？ 他说他闻见油漆味就难受。 哦， 嗯。 您可以选用那个叫水调漆 啊， 哦，这种水调漆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它有一个，弱点呢，就是它这个水调漆调出来以后，它就刷上以后，它跟那几个普通的油漆，它的效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它就有一点偏软， 什么叫软呢？ 就是它怕磕碰。啊， 哦， 这个可能怕潮湿，不能用那个湿抹布去擦。 哦，我知道了，就现在一般咱们家里刷的那个涂料那个漆啊， 对， 如果蹭上脏什么的，可以用水就是抹布。 你知道它为什么？哎，为什么有味儿呢？就是因为里边它有胶、有树脂、有那种就是凝固的东西，它可以让那个油漆形成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咱说像壳似的一个保护层。 嗯， 这样的话，它就防水，而且它也这个防潮、防磕碰。但是呢，水调漆的这个它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啊，它就是用清水把那个漆调完了以后往墙上一刷，缺点就是有这么一点， 反正有优劣势哈。 哎，对对对， 行吧，反正他的求助问题就是，那我就闻见这味儿就难受。 对对对， 那家里装修有什么无味环保的漆推荐吗？ 嗯， 刚才你说的这个水调漆算是一种吧？ 对，这是一种，还有没有别的啊？ 那您就非得使漆吗？您可以贴墙布啊。 不，有的地方还是你想门呐，啊，或者说什么你那个踢脚板啊， 哦，必须得用油漆。 有些东西，有些地方，哎，对，还是得用到油漆啊。 那您就给自个儿放一假， 哎， 刷完您再回来， 就半年以后再入住啊。 好吧， 嗯， 也问问大家啊，自己有没有装修的，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就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感受了。 哦， 嗯， 说孩子要大学毕业， 嗯， 你说我是不是要和孩子到一个城市里边去生活呢？我想可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孩子上大学， 嗯， 没准是从北京考到某某地方了。然后呢，毕业以后呢，人家想在那儿工作了，就留在那儿了， 嗯， 或者说有别的地方考到北京了，想留在北京工作。那么家长呢是想跟着孩子一起，也在这个城市买个房，是吧？在这儿定居，这个我觉得，这个您看看自己经济实力，对吧？ 嗯， 你要有这个实力，你说我整个我买一套大别墅，我往这一待，你孩子你愿意来找我就找我，不找我我自己过得也挺带劲 啊， 也行。 对， 或者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必须得依附在孩子的身边。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 是我们离不开他们。 是我们当父母的离不开孩子， 都有这个分离焦虑啊。因为现在就都一个嘛，是吧？除了这个经济实力之外，我觉得跟孩子本身也挺有关系的。 哎， 男孩女孩啊， 他的独立能力啊，他的性格怎么样啊。 嗯， 因为其实我们感觉，虽然我孩子现在还小哈，离这问题还有点远，但是呢孩子大了之后， 你还没有发言权， 不是，你就看想我们自己吧。当我们大了之后，其实你说你愿意跟父母挤在一个屋檐下吗？ 从主观的角度来讲，到了这个年纪啊，这个孩子是不太愿意和父母在一起。 他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啊。 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跟孩子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你不一定在一个空间里。可能孩子住孩子的地方，我们住在父母住在父母的地方。这样的话，有时间的时候有一个沟通往来，而不是天天生活在一起。 嗯， 这也可以，也是一种选择。 反正父母年纪大了，我觉得一碗汤的距离啊，这是挺好的。 对对对。 如果这个孩子还小，您呢也还没有多大，一碗汤的距离呢，其实也挺近的。 大学毕业 了，怎么也得 小。 那他大学毕业，孩子就算二十岁吧。这父母 二十二三岁， 父母也就我觉得充其量五十出头，这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呢。 嗯， 这个时候一碗汤的距离其实也近，怎么也得一锅粥的距离吧。 好嘛，你这快乱成一锅粥了。 好吧，咱问问大家伙儿啊，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或感受？ 哎、对对对，您的意见是什么啊？ 嗯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应该这是一位老奶奶的问题。 怎么着？ 嗯， 他说什么？我一直收听收音机啊，有这个习惯。主要听娱乐广播和城市广播，您这娱乐广播是我们 应该就是文艺广播 啊、 哦嗯。 但是从上周四和周五吧，娱乐台突然不播了。您说的是不是文艺广播吧？是不是那个娱乐调频？ 反正总而言之呢、哎，就是说这个台呢，原来是在农村的一个频率和外语广播之间。嗯、 您说的这农村台，我们也不太清楚。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突然找不着这台了。 哎、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个娱乐调频，应该是 啊， 就是咱们那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是叫什么小那个不是咱们这个几个大频率之一的那个节目。 这个台它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就没节目了啊。嗯，主要是这位奶奶她找不着这个频率了，她不知道 是 什么原因， 是不是有调整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们下去也可以去给您查查去。 我估计不会是一个台突然没了，一个台如果说真的要停播的话，它会提前很久就预告，就会滚动播出。 对， 可能还是您调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干扰的问题。 嗯， 他想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奶奶没有留电话，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 哎。 好，说了一些大家求助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求助的问题啊。 嗯、好，这位朋友说，我刚刚买了一辆飞鸽牌的电动车啊，我昨天我还看见一个飞鸽牌的自行车呢，现在人都改电动车了。由于我们住在五楼，电池啊也拆不下来，所以没有办法充电。哎，买的时候没考虑周全呀，看看有住平房或住一楼的朋友谁想要吧。我给转让的给他。这个车呢在北四环。另外呢我求购一辆电池能取下来的电动车。那我不知道假如说有一位朋友有电池能取下来的电动车要跟您换的话，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这反正你到时候具体再商量吧。电话是 136-125-8466, 136-125-8466。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转让物品啊，是一辆24的飞鸽女士自行车。 好， 说一直呢是在丰台家里边放着，从来都没骑过。 嗯、 打算是260出手啊，这价格呢还可以商量。电话是13126716193，13126716193。 好，一辆24的飞鸽女车，下边是一辆28永久加重男车啊，男自行车。这个过去男同志骑这种，比较大啊，架子比较大，能驮一些分量比较大的东西。还有95成新，这个有车框，车框非常牢固。400元的价格转让，电话是13522499492，13522499492。 嗯，还有一位听众啊，转两个护眼灯。也是转了有些日子啊，是这样，就是您很感谢您给我们发图片了，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图片啊，不知道您是没擦干净呢，还是说这灯有点旧了，感觉有点旧了，所以之前也帮您转过，没有什么太大的转让价值，可能也没有人需求，您再考虑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处理一下啊。 好，这个东西啊，这个有的时候它得有个卖相。 对对对，一个是卖相，还有一个就是大家 确实他有这个需求才能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出手啊。 对对对，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 EP8522 室外超远距离无线网卡一个，五米的连接线啊， USB 2.0 的接口，全新的，尺寸呢是按毫米说啊，220×75×30，转让的价格呢是30元，啊，联系电话是13693360822，13693360822。 嗯， 这个室外超远距离无线网卡，这个它的作用何在呢？它是要放在室外去使用的吗？但是它还有一个连接线，就是说你在这个多远的距离之内你都能连上家里那个网，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我也还没用过这个东西，有了解的朋友吧， 你问我、 啊、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还是的，所以今天大鹏老师没在， 这种问题一般到我这儿就忽略不计、啊、 所以您要琢磨琢磨，您要了解这东西的话可以跟这位聊聊啊。 好，有位听众啊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我特别想跟我们这平台上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这个野的生笋。 野的生笋， 他自个儿是种的还是怎么着的、啊、 野生的笋还是野的生笋， 他也没有太说清楚。当然是这样、啊、就是不管您那是什么东西啊，很抱歉，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呢 吃的不行， 不能发表这种商业的这种行为、 哦、 你想卖东西，而且这个是吧，他不受转管或求购、 哎、 这特别抱歉。虽然我也挺喜欢您这东西的啊，也挺想吃的，但是问题是好多事儿我们主持人是做不了主的、 哎、 所以也请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啊。 好吧，反正咱们这通过这个咱知道了有了一种东西叫野的生笋啊，看看下边这个简单了啊，全新滑板车，嗯，想要转让出去，10寸，我估计是说的那个轮吧，48伏啊，21安，这是它的这个电池和这个电源，1500元的价格，在通州区南大街，电话是13041210911，13041210911。 嗯，他发了个图片啊、 嗯、 还不错、 哎、 有个塑料袋还包着， 对对对对， 应该是红色和黑色相间的、成人滑板车、啊、 现在有些朋友呢他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从家里到比如到公交站啊地铁站的这么一个接驳的小交通工具， 嗯， 哎，站在上面人人的反正还挺快，挺省力气的。但是啊这种电动滑板车呢它的安全性还没有得到这个专家的认可，而且咱们相关的这个交通法规当中吧，对于这个滑板车上主路它是有规定的，您别到时候被警察叔叔抓住罚了，是吧？ 千万注意交通安全啊， 没错， 要遵守交通法规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助的几个问题啊，先打听个地儿吧。这位听众打算奔这个叫做河沙河北大桥的一个鸽子市场。 哦， 这还有吗？ 不知道， 有些的他有时候就都取缔了。 这个东西是正规的呀？还 是对，正规 的 应该是还在，但是自发的有些已经被取缔了，属于违法的。 嗯， 如果您想奔那边逛逛呢，他说坐哪辆公交车比较近到那儿？ 嗯， 那就得问沙河的朋友们了啊、 哎。好，嗯，刚才问到油漆味儿啊，说那个装修的时候怕油漆味儿那个事儿呢，有朋友推荐了啊，说那个有一些品牌的就是大品牌的这个漆，它会有专门有这种就是味儿特别小的环保的啊，具体什么品牌我觉得您到那个像什么居然呀、啊、这些地方一打听肯定就都有。 嗯，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大品牌的这类的环保漆肯定价格上它会高一些，包括我开始说那个水条漆，那个的价格也会相对要高一些。 对、嗯、还有位听众也分享了，是完全没有味道的环保的油漆也是不存在的， 对对对， 就但凡使用油漆，即便是你说那个， 嗯， 多少也会有些味儿。说实在不行，您就考虑别的装修材料，比如说贴墙液啊、 哎、 墙布什么的。 你就算贴墙布，它也会有味儿。为什么呢？你要往墙上贴的那个胶水儿， 嗯， 那个里边它含有很强力的那种胶树脂这一类的东西，它就是有味儿。 所以你也甭想这事儿了，就一个字儿，撤。 好吧。 都搞定了您再回来啊、 嗯、 因为完全避免也是不太可能的啊。 对对对，没错。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求助的问题，写的挺多的。他说我这个独生的闺女啊今年本命年24了、 嗯、 说这俩人搞对象呢搞了4年多了，情投意合也挺合得来的。 闺女有个男朋友 说 说五一快到了吗？ 怎么着？ 男方家长盛情邀请我们去 啊 他们家、 啊、哦， 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亲家了。 哎， 他说所有的亲戚，什么叔叔大爷、七大姑八大姨的，人家都到场。 嗯， 我们呢是第一次去男方家，说不能空手去啊，但是实在不知道就带点什么。首先呢得实用，还得体面， 嗯， 还得讲点理儿吧。 是啊， 有些理儿他不是，是吧？就有些老北京他有一些规矩，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还真拿不准主意。 哎，谁嫁过女儿啊？这方面有经验的话，可以帮着出出主意啊。 哎，就是相亲嘛，跟亲家头回见面 啊， 女方到男方家。 其实我觉得这个宽容度就很高了啊，因为如果假如说男方到女方家去，哎呀妈，这个是吧？这个可能得小心翼翼的。一般的女方去男方家的时候哈、 啊，要、 就是、对面对方的宽容度都是很高的。 对，就是过去啊，确实老北京呢，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的理儿。什么得买这个买那个，反正还得多少多少数。现在大家已经就是不再被这些老的传统的观念所禁锢，所以只要健康， 对， 嗯， 用不着那么紧张，对吧？你比如说，您根据您的自己的情况来说，哎呀，我们家大款，我经济实力强，我去了，我给那个是吧，老亲家就一人买辆汽车。这也没人拦着您， 不行是吗？ 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爱好， 有点大了啊。 是是，哎， 反正问问大家吧，这个到底什么比较体面，同时又比较实用啊？接下来这位听众又打听个事儿，想问一下咱们帮友们啊，田村的油菜花开了吗？ 田村啊、哦，海淀那边 、 啊，田村那儿有大片的油菜花吗？ 有啊， 哦、 这你都不知道啊。 这个 太 out 了， 应该开了吧，开的差不多了吧，应该。 其实咱们北京这片的油菜花、那景一点也不亚于某些南方的油菜花开、 哦、 就是好多人都奔那边去了之后吧，那油菜花地哈就是有点人满为患了。 您抓紧吧、 这儿还近、而且呢不用花那么多钱、咱就瞧见了啊。想问问住在田村附近的朋友啊，田村那边的油菜花开了吗、如果还没开的话，大概是什么时节能够开，想去赏花。 好，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有些刚刚提出的求助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二时段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络，请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京城帮帮团。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明优绿茶，清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纯真简朴的哈，就跟好多其实都是这样，有点过度了，包括看樱花也是， 哎，对， 把它看淡一点。 你为什么到南方你能看见那么大片的油菜花？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农民他都要在这个季节全都种这个油菜， 嗯， 所以他会产生那种效果。你说我就为了让大伙儿参观，我特意种这么一片油菜花，反正挺费劲的。 好吧，还有这位听众呢回复了一下啊，刚才有听众问到那个沙河大集市、 啊、 他说还有这市场还有啊， 啊， 但是您想要的东西有没有 那 不确 定 了 啊， 啊， 您可以看看去。 对，说每个周日的早晨到中午开市。 哦， 那坐什么公交车到那儿方便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呢，麻烦您再给回复一下，谢谢啊。 好，嗯，好，这位朋友回复这个做京酱肉丝的事儿，他说京酱肉丝啊，你不能用黄酱替代啊，这个必须得用甜面酱。先把这甜面酱放在锅里啊，隔水给它蒸五分钟，然后呢再用香油来搅拌。肉丝呢用油滑完之后倒出来，再用小火炒一下甜面酱，再把肉丝放在里边，这么一爆炒就好了。 挺讲究的啊。 没错，你想要换成黄酱的话那就成了炸酱面了。 这位呢也特讲究啊，他说就应该是甜面酱。 哎、嗯、 另外呢有一个事儿，就是不同厂家的甜面酱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 他说比如六必居他的甜面酱呢就比较原味儿、 嗯、 而天元酱园的呢说他就是有点那个红曲味儿比较重。 哎、 说所以如果您好奶口您就选哪家的这个甜面酱。 嗯， 如果想要跟外面您吃过的馆子的那个师傅做的那个味儿是一样的话， 是 您得知道。得打听他用的是什么酱。 哎，还真有朋友说把这京酱肉丝和面条配在一起绝了 啊，还有说跟饼是绝配、 嗯、 说配馒头、嗯、花卷都挺搭的。 哎， 这位是怎么吃的呢、 啊、 他是把这个馒头中间给它切开。 哦， 啊，他说把这京酱肉丝跟葱加进去、 嗯、 他说比那肉夹馍还好吃呢。 那不就是肉夹馍吗？ 对，馍它不是烧饼吗？是吧，他这是大馒头，大白馒头。 谁说馍是烧饼啊？ 长得不就跟烧饼那样差不多吗？ 对 对， 对，就是就这个意思吧、 嗯、 就是里边加上肉嘛。 这位说干豆腐皮儿、 嗯、 春饼、米饭都可以， 可以 就看您个人喜好、 没错。嗯，这个其实严格来说啊，那个它是一道菜，你配主食的话它都是可以配的。那个为什么要配那个豆皮儿？它因为它是一道完整的一道菜。 嗯， 那个吃法呢，它不是拿那个豆皮儿当主食吃的。其实你配上那个以后，你拿什么主食去跟它搭配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再来学一个知识啊，关于这个爆这个事儿啊， 哦、 不是有六爆吗？ 嗯， 还真不止六爆，不过这六爆可能是民间说出来的。 哎， 但是爆法就这个爆的这个做法呀、啊，从宋代就有了。哎，那会儿叫爆肉嘛。 对。 元代又出现了爆汤这个做法。那至于咱们北方用爆的这个方法，你看都有哪些爆啊？宫爆、酱爆、葱爆、盐爆、辣爆、油爆、汆爆、爆炒。还有那个盐，就是吃的那个盐的那个 盐 爆、 哦嗯、 还有汤爆和火爆。 火，嗯，反正是 然后吃饱了再抱抱， 挺爆。 好吧， 我天哪， 这个民以食为天啊、 嗯， 中华美食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啊，光一个爆字 是吧？ 我们就爆了这么半天、 哎，有好多菜都是爆出来的啊， 嗯、 爆三样啊，是吧？爆羊葱爆羊肉啊，等等的啊。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 嗯、 听说你也碰到过这事儿， 哎，我刚才还跟方明说呢，我也跟这位朋友碰到相同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挺。说起来挺尴尬，然后那个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那感觉，但确实就是这样。他说那天他做了一小盆水，想要焯菜，想在上面盖一个锅盖，但是这个锅盖呢，它不是跟那个锅原配的，有点小。当时也没觉得是怎么着，就把锅盖盖上了。但是水开了之后，这锅盖打不开了。拿不下来了，我估计您那个锅盖应该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比较圆形的规则特别好的那种，所以现在啊水都从缝里倒出去了，这盖子还是打不开，怎么办？求助一下啊。 嗯， 咱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说了啊，有主意的朋友可以跟他帮帮忙。这位朋友电话是13520585053 13520585053。 好，刚才有位奶奶不是求助关于这个某一个频道突然就找不着了吗？ 嗯， 好几位听众都跟他分享了一下啊，但是他们所说的这个调频这频率都不一样，有说 FM 969的，有说央广 AM 974的，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啊。 嗯， 这位说刚才这位奶奶说的是不是跟我听的那一样啊？ 我经常跟那儿听小说、听评书，但是最近一周他就没了。他、 哎、 我也正纳闷呢， 是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头我们也给您咨询。 对，还有听众说，有一个所谓的调频呢，它是一个区的地方台 哦， 它只能这个部分的人能听到， 嗯、 别的地儿听可能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嗯、 也不知道您是跟哪儿啊？ 它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各区县的是有一些小调频啊。 对，大家说的这频率。没有一个重样的啊， 嗯， 不知道您这娱乐广播是哪个广播啊？ 哎， 这位说，您说的这娱乐广播，我有的时候也听，他就是会受到干扰，一会儿听得清楚，一会儿听呢他就不清楚。他说我分析原因啊，可能是中波造成的，也 有 的时候会干扰 啊、有可能是 AM 的这个频率啊。 嗯、好，不知道这位奶奶您家那个到底是哪一个频率啊？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还真是说不太明白。 我估计他也记不太清楚。 嗯。说到油菜花啊，我们这位网友笑道说、田村没种没事儿，我们上庄种了。 哦，去上庄看一下。 海淀上庄一百多亩呢，不过现在 一千多亩好吗？少说一零。 一千多亩，哦，对不起啊，一千多亩。他说不过现在还没开呢。 还没开呢。 对，他说等开了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 北方要比南方要晚啊。 嗯。 而且他最后能不能长出油菜籽来，这个、还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成的啊？ 好吧， 花肯定能看啊。 我们重点是看花。 嗯，好。刚才说那小盆的那个，有朋友给出主意了，浇凉水啊，敷冰块。因为热胀冷缩嘛，这个它不光是热胀冷缩的问题，它那个这个盖上以后啊，它当初也不是一点缝隙都没有，它这里边的水烧开了以后啊，把里边。这个空气啊给蒸发出去了，有可能它形成了一种真空，你知道吧？哎，所以呢它这个不是光是冷却的问题，我遇到那次也是已经就泡在凉水里过了很长时间，就完全这个温度都已经降下来了， 嗯， 但还是抠不动啊。这个不光弄凉水， 后来呢？ 后来我就是我连摔带打，然后那个盆儿那个上边的那个扣的那个东西都已经凹凸不平了，也不行。最后还是发狠的用那个刀片儿从那个边缘塞进去以后，那么一撬，就听见呲的一声，这个空气漏进去一点以后，它自然就开了。 哦，就是得 对。它应该是 舍得下狠手， 对，它应该是里边那个形成了真空啊， 反正就是咱们常说的就这寸劲儿， 对， 让你赶上了 下狠手，狠到什么程度， 就你舍得了这锅，你这个就能打开、 啊、是吧， 你得舍得这锅被自己搞破呀。 就照咱们这个有这这位叫什么，有据无稿啊，是无统啊， 无偏 啊，有据无偏，说往地下摔保证能打开盖， 嗯， 摔完了以后那锅还不就完了， 淘气。您要给换锅我们就这么摔啊。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截屏图，就是昨天晚上那球赛的、 哦、 看来是个体育迷啊。 对对对， 你看了哪场的？昨天晚上一场足球， 我看了半 场一 场 篮球。 我看了足球 啊、哦、 对， 是上半场下半场？ 上半场0-0，我就那个 撤了是吗？ 就没看了，结果没想到后来再转回来以后发现是下半场进了四个球。 对、这个上半场，因为我算不上一球迷，我连一伪球迷都算不上啊，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关注一下、说上半场踢得巨精彩，因为咱们北京是主场嘛。 对对对，确实非常精彩啊、 哎、 而且冒着雨啊， 北京经国安迎战这个广州恒大嘛，这也是老对头了吧、算是。 恒大现在是应该是中超里边顶尖的球队啊。 说最精彩的是在下半场的结尾、说其实呢就是上半场咱们一直压着人家打，但是始终就进不了球、 哎、 到第二场的时候呢被人踢进去俩，到快结束的时候啊咱来了一点球帮进去了、到第好像将近就90分钟的时候吧、咱们的北京国安的外援头球又进了一个， 哦，这个是二，结果是2-2啊。因为我记得上一轮交锋结果是0-2输给恒大 啊那个外援应该是叫巴肯布是吧？ 啊，对对对， 是吧？ 是一个，是一个，就其实上半场他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射门，特别可惜差了一点点，贴着门柱就出去了 昨晚一起看球的朋友，估计心脏都还好，都还安好吗？ 哎呀， 据说昨天那个工体啊，那50,000人去了， 56,000多人 啊，说当时那个喊叫声啊，说 沸腾了， 在北五环的人都能听到。 我的天 哪！好吧， 没那么夸张啊，我住北四环我都没听见 啊，是吧？还有一位呢，就是看的是昨天那个篮球赛、 篮球、 也非常的精彩、 篮球就没有北京什么事儿了 啊，是辽宁和浙江广厦激战、说这辽宁终于拿了第一个冠军， 这是就是 CBA 的总冠军了。 对、因为之前辽宁其实一直就是能够 杀入决赛，但是老师千年老二。 那这回郭志强郭指导一定是心满意足了。 对，今年啊，终于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啊嗯。 好吧，哎，咱们什么时候变成那个体育广播了呢？ 不有体育迷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了吗？咱 们 就聊聊啊。 还继续回到城市广播来啊。 好，再说大家的事儿啊、嗯，这个沙河大吉。您写了一着急的急， 大急大急事儿， 沙河大急啊！说您可以坐345快车、 哦、 就是从德胜门那儿坐，坐345路快车，在沙河北大桥下车就可以了。 嗯，嗯哎，这个连具体的这个坐车的这个方法都告诉您了。嗯、 好， 咱们看看有几位朋友分享了今天的，你出了一互动话题是正在读 书 是 吧？对，今天是 是哎，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我那个现在正在读一个叫《艺术侦探》的一本书，这是伦敦顶尖的艺术侦探菲利普·莫尔德讲述的侦探艺术品前世今生的故事，内容非常的精彩有趣啊！这位老先生应该在潘家园也混过，呵呵这个说的是很艺术化的，实际上就是艺术品的前，它涉及到一些鉴定啊。什么甚至说一些这个古玩行业呀，哎，这里边的可能一些事情啊，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另外还有朋友在分享他正在读的书，说我在看的是《最后的皇族》，大清12家铁帽子王义士。哎呀，这个我是比较爱好历史啊，我觉得故事挺好的。另外还有一朋友要转让一本书，呵呵，我觉得也归在咱们这一个今天这一类里吧。 嗯， 他说我这有一本旧书啊，1964年出版的， 比你岁数都大吧？ 对，可不是吗？我1969年出生啊，比我还大5岁， 一不留神把你芳龄暴露。 哎呀，说这个书啊，这已经比较破旧了啊，叫做《古侠迷雾》。您到潘家园，您找不出第二本来。我跟您说吧，说这是一个。那要按您这说的话，您这就算孤本了啊！这个确实比较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收藏价值啊。100块钱的价格转让，哎，有意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83001733，13683001733。 好，既然说到了书啊，我们这位听众呢还有一本书啊， 嗯， 是他们家珍藏的一部叫做《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上册》 哦， 说现在要装修了，得腾地方了，嗯、有些书。也不看，索性就出手吧。 这个就是您可以作为一种研习啊， 对， 就是、比如喜好青花瓷的朋友，您可以读一读。 但是它只有上册啊，他、 哦、 说是三联书店2008年1月份出版的、 嗯、 精装，品相特别好，原价1800呢， 嚯， 转让价就180啊。它主要是介绍了宋朝以来中国青花瓷的发展史，还有一些特别好看的图片等等，写了好多啊。 嗯， 另外呢，他还特别为喜欢瓷器的朋友推荐一个青花的花盆，配有青花的花盆，一个瓷盘，这是配套的， 就是一个瓷一个盆一个盘， 哎，应该是就是比较精致的那种花盆啊。 就是他自己收藏的吗？ 不知道算不算收藏， 嗯， 反正应该是挺精美的那种花盆、 嗯、 啊，也是青花的那种啊。转让价格才60， 哎，有可能是 收藏的60，谁舍得呀、 哎、 是吧， 也可能是新造的啊，景德镇买的也行。 行，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1831-056-8526，他在联想桥附近， 嗯， 1831-056-8526。 好，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父母啊，说这个孩子大学毕业了，是不是要和他一起去生活？有朋友呢，这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做父母的，该放手就得放手，孩子呀不会永远的在您身边，该让他们放飞的时候您就得放飞，要不然呀他不会学会长大。哎，你要是问这个你们过问你们的孩子呢，就是问他愿不愿意让你们去啊，愿意让你们在他身边吗？是吧，您问过吗？然后这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得跟孩子商量商量， 反正就是跟孩子本身有关系，是吧， 没准一问是吧，孩子本来你说这不愿意，但是呢你说自己亲爹亲妈呀也不好意思说，勉强的说啊，那凑合吧，那到一块儿反正也有的时候也会有矛盾，你说呢？ 啊、 是是， 还有听众分享说，一般来讲，现在的孩子都不太愿意跟大人一块儿住， 嗯、 尤其是你想都大学毕业了，可能很快就会有男女朋友了， 哎， 如果在一起的话，会比较尴尬不方便啊。还有听众，大多数听众分享的都是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生活， 嗯， 给他自由的空间，除非他需要。 对， 除非他需要。 是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啊，但是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吧，这个毕竟还是您家里自己的事情，最后还得您和孩子一块商量着拿主意啊。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咱们再来说说这小盆儿的事儿吧。 小盆儿有朋友又出别的主意，除了摔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主意吗？ 这位说锅四周 啊 加点食用油就可以打开、 哦、 说您试试看吧。 哎，这倒是一招，就是往那锅边上抹点油， 哎，润滑一下、啊、 那个油如果渗到那个缝里头是吧，它就是它再严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缝隙的，一点点的。 这位说把锅盖的那滴漏 哦 给拧下来不就行 了 吗？ 拧下来啊，有的是带螺丝的 啊，它不就进气儿了吗？ 那它那锅盖要没滴漏呢？ 万一有的话，就是你把它拧下来、 哎、 它不进点气儿就行了。 对，拧下来，因为那螺丝它是有个眼儿的啊，但是有一般的那种滴漏的螺丝都是在里边的，你从外边你还没法拧。 哦， 哎，除非是那种圆的啊，圆盖的，你在上面你就使劲拧，拧松了也没准能拧下来，但它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连轴转，即便是那样它松了以后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缝隙进气，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招。 反正各种主意都给您出了啊，甭管是好主意还是歪主意， 是 您试试，打开之后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省得我们那么多听众还老惦记您这锅的事儿啊。 要实在打不开啊，我觉得咱就再买新锅啊，把这个锅给它收藏在一个地方，给它展览，跟来的亲戚朋友和自己的孩子都可以展示一下。哎，这相当于我的作品。 你以为贱是吧？ 这 以锅为贱哈，就那么落着使不行吗？ 怎么使啊？锅上盖着一盖儿、 哦，也是哈、啊。好吧，这位听众分享了刚才奶奶那个广播的事儿啊、 哦、 他说您说的是不是那个央广747娱乐之声啊、 哦、 其实我也一直在听，说最近突然就是没了，我也是很费劲儿才打听到。 哎， 他说这查了一下，说是因为5月10号发射原因停播一段时间、 哦、 啊，他说确实这个台很多老年朋友都喜欢听，因为他老播小说。 那既然是那个频率的事儿，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对，那就是说他其实发消息了，您可能没关注到。 对对对， 主持人发的微博， 主持人微博上、 哎、微博上发的消息、 啊、 您老年人有些人他不看微博，所以您不知道、 嗯、 那就是说确实这段时间他因故停播，那什么时候开播、 哎、 那您就时常关注的点吧。好吧， 好。哎呀，这位朋友也求助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哪位团友知道有没有那种塑料的或者是牛皮材质的卡套啊，能防止像身份证啊银行卡消磁这样的作用，有没有这个请朋友们分享给他、 哦这个、 所以防消磁的卡套，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是不是必须得橡胶的，可能才有可能啊，我觉得皮的和塑料的都够呛。 反正这有时候也是个寸劲儿，也不见得就它就都被消磁了。我那个手机卡什么经常就放在一块堆儿， 哎， 好像也没事儿。 所以反正这就是看看吧，有朋友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吧，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好吧。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先说两条求购的吧。今天求购的不多，我们先把这求购的说了啊。 啊，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一个自行车铃，不要自行车、啊、 自行车的铃， 要一自行车铃、 啊、 说那小喇叭也行 啊， 啊， 最好是新的，他在广安门附近，电话是1361129 1397 1361129 2397。 嗯， 人家要铃啊， 铃 不要车啊， 当啷啷，不要车，光要铃啊。这位朋友求购一个全新的压力锅，要22厘米直径的，价格呢在100元左右啊，这个电话是1326-960-8737 1326-960-8737。下边这位朋友呢就是转让了，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冰箱，有70%新，800元的价格转让。至于多大的尺寸没说，有意的朋友呢可以和这位张女士联系，她的电话是1362-105-2320。 我看了一下他发那图片，就是应该是个儿挺大的那种、 哦、 上面是两个双开门，就上面是一双开门的、下面是那个还有两层，应该是个头挺高的那个。 哎、是。 反正看图片呢，我觉得挺干净挺新的，因为自家用一般都保养的挺好啊， 好， 但是没有说具体的年头、然后那个图片上也没有照出品牌来。 一个冰箱反正是啊。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这东西呢可以给那个锅盖打不开的朋友解个燃眉之急啊，你如果您那一直打不开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位朋友转让的全新的不锈钢双耳玻璃盖